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前辈，您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也相信您的能力，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深海沉银银母的加工问题。以我们现在的能力很难锻造它，还是说您有什么办法？ 不行，我已经试过了，那东西实在太坚韧，我和泰坦竭尽了全力也只能勉强改变它的形状，但却无法铸造。泰坦对我说你有办法，所以我才来找你啊。宗主，你应该明白我现在的心情，就请你成全我吧。啊， 好吧，等回到唐门之后，我送您去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也许有办法锻造银母。据我所知，深海沉银银母只有用极其强大的力量捶打之后才会变软，而且这个变软的时间会很短，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强者与您不断配合才有成功的可能。 可惜你父亲他，唉，不然的话以他的力量自然是可以做到的。你父亲就是因为能够通过绝对的力量进行最大程度的提纯而成为神将的，要是他跟我合作，成功的可能性会超过90%。昊天锤不仅是最强悍最有破坏性的武魂，同时他也是最具有塑造性的武魂。 这件事就交给我来解决吧，我争取帮您找一位合适的搭档。 楼高眼中流露出向往，握紧手中的图纸。在唐三心中，楼高对唐门的重要程度不次于泰坦。泰坦可以整体掌控唐门暗器的制造，楼高则负责尖端暗器的制造。有他们两位神将在，唐三就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修炼与处理宗门事务中了。制造出暴雨梨花针也同样是他的心愿。楼高要是真能成功，就等于给唐门增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傍晚，天斗城的夜生活刚刚开始，再由史莱克五怪和两位神将的两辆马车悄然进入城中。为了尽早回来，一路上小行夜宿，大多数时间都在赶路，比去的时候快了好几天。马车直接回到唐门门前，唐门的匾额依旧写着荔枝一族。在唐门门前，玉之一族族长牛皋、敏之一族族长白鹤以及破之一族族长杨无敌都站在大门前迎接他们。 三位长老如何知道我们现在回来了？ 宗主，难道你忘了我们敏之一族的特长是什么了吗？ 你已经让敏之一族的族人们开始行动了。 总不能天天在宗门内吃干饭呢啊。安顿下来之后，我就把他们都派出去了。现在天斗城内主要的地方都是由我们的族人进行监控，城内的变化也会第一时间传回宗门。 什么这族那族的，以后我们都是唐门的。宗主，别站在这里了，赶快进来看看吧，总不能让老白鹤一个人在这里显摆。你也看看我们玉之一族这段时间的成绩，咱们的宗门已经基本建成了，其余的细节可以慢慢调整。 杨无敌没有开口，只是向唐三点了点头。唐三先将楼高介绍给了三位宗主，这才在众人的簇拥下回到了自己的唐门之中。在走进宗门的过程中，他也在思考着一个问题，现在唐门也算是正式成立了，称呼上必须要做改变，总不能还是荔枝一族、玉枝一族这样划分，那样又怎么能算是唐门呢？一个唐门的组织构架渐渐在他脑海中成型。走入唐门，唐三敏锐地感觉到，表面看上去没什么变化的府邸，却与之前有了微妙的区别。在牛皋的介绍下，唐三才知道，玉枝一族除了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进行加固之外，还加了众多可以发射暗器的地方。比如墙上一些可以拆卸的砖，随时可以用来射击阔类暗器。走到后堂，唐三惊讶地发现，整个堂门内的建筑比原来多了近2倍， 玉之一族还对原有的许多建筑都进行了改造，这是何等庞大的工程。新建的所有建筑与原本力之一族的建筑没有任何风格上的冲突，所有建筑看上去圆融如意，甚至连新旧程度都看上去差不多，这是何等高超的工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简直是不可思议。 宗主，目前咱们唐门建设主要有五个区域，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别是四族驻地，中央拱卫宗主府。目前我们唐门一共有魂师1087人，以目前宗门建设的情况，还可以再多容纳400多人，约莫1500人左右不会产生拥挤。假如宗门遭遇敌袭，所有魂师都可以通过走廊以最快速度到达作战位置。可惜你不让我对外墙进行大规模的改建，不然我有把握将咱们唐门建设得像一座堡垒。 牛高长老，您已经做得非常好了，玉之一族不愧是建筑界的翘楚，真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你们就能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 一边说着，众人已经来到了后堂宗主府的区域。宗主府正门上高悬着一巨大匾额，上面有着宗主府三个金色大字。一进门就是敞亮的院落，正方形的院子看上去极为宽阔，两旁各有一些简单的树木装点。穿过院子就是宗主议事厅，宽阔的厅堂足以容纳50人，后面才是宗主府的精舍。给唐三改造的房间原本是泰坦的住所，那里是唐门内部防御最严密的地方，但也按照唐三的要求并不奢华。众人在宗主议事厅内落座，唐三当仁不让地坐在了主位上，下手左侧是单属四宗族的族长以及神将楼高，右侧则是史莱克七怪中的四人。因为要议事，唐三就将小五交给了宁荣荣暂时照顾。 真没想到回来就看到了这么多惊喜，我们的唐门也算是正式成立了，只是如今的形势，为了不招惹麻烦，我们不必对外宣扬，单属性四宗族都是唐门的基石，今后还要仰仗各位长老共同努力，令我们唐门发扬光大。 宗主，以后大家都是唐门的一份子，你也不用对我们客气，唐门今后如何发展还是要你来领路。 这次我与泰坦长老前往更新城，收获颇丰，不但请回了神将楼高长老，还购买到了相当丰富的材料。在安排具体事情之前，我有个提议，希望与各位长老商量一下。单属性四宗族已经加入唐门，今后我们就是一体，再以宗族相称有些不妥，不如我们简单改变一下称号，同时也为四位长老安排具体的职能。今后唐门有什么重大决定，就由各位长老与我们共同决定。 宗主请说的具体一点。 啊，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我身边的这四位都是与我生死与共的伙伴，将与我和长老们一同处理唐门日后的事务。我为各位前辈介绍一下，这位是61级食物系气魂师奥斯卡，他将负责日后唐门的后勤。 奥斯卡站起身，面带微笑地向面前的四位族长以及楼高行礼。尽管奥斯卡很年轻，但有唐三做例子，面前的四位族长也不敢轻视他。听完唐三对奥斯卡的介绍，四位族长包括泰坦在内眼神中都闪过一丝惊讶。要知道唐三的魂力高达66级，他毕竟是战魂师，战魂师的提升要比气魂师容易一些，而在气魂师中最难修炼的就是食物系气魂师。奥斯卡看上去也就20多岁，他能达到60级以上魂帝的级别，他是怎样的天才可想而知了。四位族长纷纷还礼。 宁荣荣，61级辅助系气魂师，我想我只需要介绍一下他的武魂，各位族长就能猜到他是谁了。宁荣荣出身于七宝琉璃宗，是当今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前辈唯一的女儿，也是将来七宝琉璃宗的继承人。她加入我们唐门，除了负责本门的财务工作之外， 还负责与七宝琉璃宗联络。大家都是自己人，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唐门的成立背后有七宝琉璃宗的大力支持，才使得我们拥有充足的资金去建设宗门。 七宝琉璃宗曾经的上三宗第二位，仅次于昊天宗，单属四宗族的族长们当然熟悉得很。这七宝琉璃宗继承人的身份哪有人敢轻视，更何况宁荣荣看上去比唐三年纪还小一些，但却也已经突破了六十级。七宝琉璃宗还从未有人达到过八十级以上，七十几级的宁风致就已经是整个大陆上最强的辅助性魂师，六十一级的宁荣荣拥有怎样的实力可想而知。宁荣荣同样站起身，恭敬地向四位族长行礼致意。早在当初加入史莱克学院被敲打历练之后，宁荣荣的骄矜之气就已经不见了，这些年更是在潜心修炼，虽然才刚刚二十岁，但也已经有了几分父亲的风范。唐三目光转向坐在自己右手边的最后一位。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